是否还记得青春的颜色，寻找着什么告别，都是深蓝色。对过去和解，不要被困在每个无尽黑夜。亲爱的，就陪着我浪费。灯火陪伴着